边不走，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我出游继续走，一直走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自住房将转为共有产权房，相关政策征求意见近日截止。根据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市住建委回应表示，下一步将制定支持政策，引导单身青年通过租房方式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实现有效衔接。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根据发改委批复的文件显示，城市副中心线利用既有铁路改造建设，西起石景山衙门口站，东至通州站，全长38.8公里，拟设衙门口、北京西、北京、北京东和通州五座车站。继崇文门路口等施化礼让行人标志之后，交管部门再出新招。市民在国家大剧院附近的长安街看到地面新刷上了红圈白底的交通标志，交管部门表示，这是长安街近期新增的限速70公里的标志。定制公交平台网站改版升级后，简化了预订流程，促进了线路开通。经过网上报名和乘客招募，管庄至望京的商务班车线路将于8月18号本周五正式开行。同时，8条商务班车线路完成报名，已开始同步招募乘客。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去到最美就如与物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秒闪瞬间闪过。

2017年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通过安检查获并收缴管制刀具8000余把。铁路警方也提醒广大旅客，不要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误将管制刀具当成玩具，否则触犯法律将被处罚。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为深入排查和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北京朝阳消防支队近日联合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对管庄乡杨闸村陶瓷一条街进行消防安全隐患大整治。此次行动现场共拆除瓷砖商户99家，石材商户23家，广告制作商户4家，共计126家商户约3000平米。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保监会机关及各保监局接收的应由保监监管机构负责处理的保险公司涉嫌违法违规投诉986件，其中涉及财产险公司164件，涉及人身险公司822件。记者从各区旅游委和景区获悉，目前暴雨预警已经解除，已有至少86家景区恢复了营业。不过，如再发生暴雨预警，涉水涉山的景区还有可能临时关闭。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